点开心都好，让我屈服，有什么都觉得心做，只恐拒绝便自负。寂寞也许都只因我太奸诈，过路人怎可能有话，满脑恐怕原地苦天也讲指甲，想因某人哭湿过手帕，我难良心为免孤独谁都合衬，偶尔更寂寞都不要紧，再别而生，闭起这双眼才能真一个吻，然后多么渴望原来某君几深得我心，只怕难挨的是我，什么手也拖，将更难过，这才能撑。